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杨少鹏演唱的京剧《文昭关》的选段。 一段

瞧，机关若是真心来，劝我坠火去离他，不言谈图富贵来，害我你就该把我监狱道观，不与身边两不能相见，不能呐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杨少鹏演唱的《文昭关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 Thank you.